2030年供应首批土地，2034年有楼宇入伙。黄伟伦话：项目造价初步估算为6000多亿元，库房唔会被掏空。款项并非一次过付出，而是分开10至15年，每年占几百亿，本港能够负担。他说人工岛卖地收入会大于支出，亦都有很多融资方法减低库房负担，会在研究探讨。财经消息，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5号、12号、13号、23号、27号、38号，特别号码是39号，头奖没人中，二奖有两注中，每注派64万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系唔跑唔知身体好啊！ 阿朗啊，做咩头先你见到我就跑啊？ 喂，陈姑娘，你俾下面啦，话炒到过度弱症啊，你仲跑得过我嘅？ 一个社工， 一个展翅学员， 因咩事要通街跑？ 咁就要留意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展翅。 妈妈，多谢你喺我细个嘅时候，爸爸唔俾我食即食面嗰阵，煮面我食嘅。 爷爷，多谢你喺我细个嘅时候，阿妈唔俾我食糖，你偷偷地塞咗两粒俾我啊！ 你睇下我哋， 而家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 我哋一齐做骚动音乐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磨莉，敏感时刻。 晚上嘅敏感时刻，彭晴想讲今日嘅题目咧，好似你试过喎。 今日咪住讲我哋嘅题目先咧，我哋都要同大家大声招呼先。Hello， 大家好，晚上10点08分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唔好咁心急，咁快冲出嚟住。阿莫莉， 因为 冷静下先，冷静下先， 我会冷静下噶，抱歉抱歉。 我哋都仲要讲翻依家10点半，我哋今晚有性情中人先系啦，慢慢嚟，慢慢嚟，逐格嚟，逐格嚟。 OK， 好好好。 系性情中人，我哋今晚有一个性嘅话题吓。 系啊，今日个性嘅话题就系活化夫妇嘅性生活，但系其实我觉得未 活化真系好似好老咁样。 系啦，讲到。 似化石咁，但其實唔係噶嘛，性呢樣嘢唔應該係化石咁噶嘛。 咁但係即係話出現咗問題，所以先至要活化啦，即係好舊係咪啊？好殘舊，差唔多好似要撥一撥，有啲塵喺外邊，要即係吹一吹咁樣。 係。 系啦，咁所以要即系啦，点样可以能够即系令到佢激活咧？正所谓系啦， 但我又觉得一样嘢就系未必系夫妇先要激活一啲嘅性关 系 嘅。 吓、啊，唔系夫妇，情侣都得嘅， 情侣都得嘅， 耐咗系啦。 系啊，只要系你都觉得哎，好似淡淡地啊，但系又唔知咩事，但系又知道唔系一定系性功能嘅障碍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一阵间咧，我哋都会有一啲专家去同大家去拆解一下，或者去同大家去睇下发生咩事啊咁嘅。 好啊，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请咗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会员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系啦，一阵间十点半嘅时候就会有我哋嘅嘉宾上嚟同我哋一齐讲噶啦。咁你咁心急做乜嘢咧？ 系啦，我咁心急做咩咧？因为我见咧，即系今日咧跳舞群组又是新增咗58宗咯。 日日都多啊！即系自从开始咗之后，真 系。系啊，咁直至到而家咧，即系累计已经去到367宗啦。我点解咁紧张咧？就系因为我听闻。彭晴你都有试过去学跳舞。 哦，学跳舞好多人都学㗎啦。 我不嬲 handicap 嘅。 哦，即係你就唔得嘅跳舞。 我左右天分唔協調囉，又跟唔到嗰啲 beat 啊，即係所谓嘅节奏啊啲我跟唔到。 喂，刘女士咁讲啦，跳舞都有好多种嘅係咪，即係头先你讲跟唔到啲 beat 嗰啲，我唔知你跳咩舞啊，系咪嗰啲 jazz 啊，系咪 唔系。 或者辣身舞啊，唔系。健康舞。 即係 现代舞 modern dance 系咪 系。 我曾经有段时间啦，喺度同我先生一齐去学下嗰啲社交舞，系啊，因为系其实唔系我想学，系佢想学， 系啊， 系啊，系佢可以一齐学啦，咁样好多人学噶，你知唔知啊？我哋去到嘅时候咧，咁好多即系好多情侣夫妇嗰啲都有啦，唔好净系讲话年纪大一啲，好似而家见到啲群组，哇，成日都好似啲上咗年纪嗰啲 哥哥姐姐 啊，系啊，哥哥姐姐再学，唔系噶，一般后生仔女嘅都有。咁点解会有后生仔女啊？ 点解咧？就系因为个阿妈带个女去，带个仔去， 有。啲情况咧就系真系个仔就陪阿妈嚟，但 系 有啲情况咧真系一对后生仔嚟， 哦， 点解咧？ 点解咧？ 点解咧？ 因为佢哋要氹阿妈爸，阿妈爸周年纪念嗰啲， 佢哋其实系想氹自己，希望大家开心系咩咧？有好多时候咧，我啲婚宴咧，即系而家就即系40人冇办法啦。但系之前咧，佢哋喺婚宴上面想表演一下 first dance， 系啦，跳第一隻舞。咁所以咧，佢哋就特登揾先生走去学跳舞。 系 咁，所以佢哋就会系咯，喺嗰啲情，即系喺嗰啲场所嗰度出现咯。咁学跳舞系而家即系大家见到哇，跳舞群组啊，好多时候啊，系咪有啲有钱人玩意啊？啲即系富婆啊，咁样去玩，即系封建游人嘅呢啲嘢，平有平嘅学跳舞，贵有贵嘅学跳舞都一样得嘅，啲社交舞啊、拉丁舞都有嘅。 娱乐方面嘅跳舞其实都已经有百几年历史啦，堪称 系。 咁仲要系我哋喺庙街嘅时候都睇到有好多唔同嘅舞厅。 哇！你一嚟就跳到庙街咧， 因为平有平有，跳贵有贵跳嘛。你 讲啲茶舞系嘛？ 系啦，同埋因为我一开头认知有跳舞呢一样嘢，即系有个场所俾大家跳咧，就 系 舞厅啦。咁仲要有分就系话下午茶嘅时候。茶舞 晨早都有嘅， 系啦，佢哋就会叫茶舞，咁夜晚跳嗰啲就另计啦，就 是、 第二啲舞啦。 嗰啲咩舞啊？ 都系大家开心舞啦。 喂，咁跳舞系真系好开心噶，老老实实 系， 系咪？咁咪成班人都一齐玩嘛，跳舞都系一种运动嚟噶嘛。咁所以你发生呢啲跳舞群组嘅事件就好多古仔咁样啦。 系咯，我直情咧即系完全咧就唔明大家点解会咁开心嘅。咁因为咧我就系会觉得嗰阵时系直情骚扰添嘅。因为有 扰点解？ 系啦，有段时间咧，大家跳出咗去跳舞嘅茶舞或者舞厅嘅框框，记唔记得大概系几年前啦？其实而家都只系疫情之前都仲有嘅，就系屋企楼下成日就话啲人开咗好大个喇叭就跳大妈舞。 哦，你讲系公园嗰啲， 系啦，咁我就知道、喂。舞里面虽然大家开心，但都会有骚扰人，或者会令到人唔开心嘅一面。 咁嗰啲公园里面系啊，大家都明白噶啦，系嘛？咁即系咯，康文署执法啦。如果系啲噪音问题，系咪先？咁要做嘢嘅，系嘛？之前你话试过系咪喺屯门公园嗰啲即系滋扰情况？咁大家睇报纸都记得啦。 系啦，咁 Happy 伯啊嗰啲系嘛？ 佢就好 Happy， 你睇到个样子好 Happy。 系啦，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哇！究竟舞点解会令到人咁开心咧？佢点解会令到而家系越嚟越？ 多，即系唔再系 happy happy 白咁 样。happy 白嗰啲系醉翁之意不在酒。 系啦，但系而家系有好多直情系晨早六点几都会去做运动去跳舞，我就谂啊，跳舞系咪真系咁大魔力咧？直至到今次呢个嘅跳舞群组嘅时候，我先发现哦。原来真系咁夸张，夸张到我上网 search 嘅时候，原来已经有好多嘅地方系会出租俾人去学跳舞咯。 系啊， 我唔知嘅之前 好多 dance studio 噶，其实港九新界任何都有嘅。 嗯， 更加令我都觉得系我未跳舞之前，我都唔知道。即系dance studio 都知多噶啦，因为其实都有身边好多朋友，即系都有走去学跳舞。 嗯， 但系咧令我觉得好即系惊讶嘅咧，就系即系喺唔同嘅屋苑嗰度咧，就或者屋村嗰度咧，其实有好多酒楼咧，有时变身、哇，同埋成个好大嘅舞池。咁夜晚咧有好多人食饭喺嗰度跳舞，喺嗰度玩咧，其实系好热闹嘅。 你有冇试过去呢啲？ 我有去过一两次。系啦， 系点啊？佢真系中间有眼灯喺度闪闪下转转转嗰啲噶， 有啦， 哦，真系咁样噶， 梗系啦，有成队 band 喺度噶 ，live band 添啊 ，live band 你可以去唱歌噶， 哇，即系一路就一边唱一边就跳， 佢有驻场歌手啦，当然，咁但系你中意嘅话，其实即系有啲时间咧，即系好似以前唱卡拉 OK 喺个大厅度咁样啦，即系你写纸。咁跟住然之後你就好唱歌，咁啲歌你自己揀啦。咁其實佢因為有成隊 live band 啊嘛，咁佢就會即係將佢譬如 arrange 到適合跳唔同嘅舞嘅，譬如話啊嗰隻歌佢可以將佢化身成為 cha cha 啊，將佢化身成為rumba 啊，咁大家就可以聽你一路唱歌，佢哋唔係睇你。唔系听你唱歌嘛，其实佢哋系想跳舞啊嘛，咁所以佢哋会跟翻嗰个节奏，咪跳翻自己中意跳嘅舞。个舞池好大噶，其实可以容纳好多人。但我记得我试过有一次咧，去呢啲即系酒楼食饭，咁啊又系啲人喺度跳舞啦。咁其中有一个屋村咧好得意嘅，就系咩咧？佢好似分开咗人哋啲滑雪嘅场地咁样咧，有个 baby hill 嗱，你只初学者就喺一个角落头嗰度学啦，劲嗰啲咧就喺个舞池嗰度咧就。可以係四圍咁樣走去穿梭，係啦，即係你跳得叻就喺其他嘅地方穿梭。如果唔係，你唔好阻住啦，你就喺個角落位嗰度，就自己喺度練下，自己喺度跳下，喺度玩啦。 係，但我想問下一個問題啦，你頭先咁講啦，會唔會真係有好似話新聞嗰啲咁，即係或者傳啊，坊間傳 咩啊？ 即係咪有其他嘢需要咁多？富婆或者有钱嘅人去跳舞咧， 咁梗系有好多有钱人跳舞咯。如果唔系，你都见唔到有咁多群组啦，我咧系咪啊？你知唔知呢啲跳舞活动 咧？ 其实我谂大家都明白，有钱有人有钱人跳系嘛，即系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又有平民百姓嘅跳。咁但系的而且确有好多你见到好多专业人士啊，可能有钱太太佢哋都中意跳跳舞，都系一种好正经嘅。運動嚟嘅咋，其實係一種嗜好嚟嘅咋。咁、 哦、 有啲人即係跳舞係因為佢自己好中意跳舞，佢、 嗯、 另一半真係唔中意跳舞，咁佢咪走去揾個 partner 跳舞咯。 嗯、 以前我記得好似即係我睇到啲即係啲人講或者有啲即係訪問都講翻，有啲有錢太太咧，佢哋係直情係瘋狂到。请嗰个教练，譬如喺内地咁样啦，即系搭程车落嚟，即晚学完跳舞，或者跳完舞之后，咪第二日搭翻车走咯，或者搭翻船走咯。 哇！真系 就为咗跳舞咯， 系即系贵有贵跳， 系啊，贵有贵跳，同埋有好多啲即系譬如一啲大嘅公司啊，或者系银行啊，佢哋请一啲尊贵嘅客户搞一啲活动咧，好多时候其实都同跳舞有关噶，即系佢哋会搞啲 ballroom dance 或者搞啲拉丁舞嘅即系个晚宴啊咁样啦，请一啲高手嚟啊，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高手，跟住就喺嗰度演出跳舞，咁咪投其所好咯，系咪？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咧？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啊嘛， 系啊，同埋识台妹咧，通常都系识啲好后生， 系啦，冇谂过好似你咁识台医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样毁我嘅名誉，我唔系特登去识嘅。 你系咪都想听多啲郑公子带我哋去世界各地嘅另类游记咧？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晚十至十二，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都话我哋星期五嘅节目系精彩嘅咧， 好丰富噶。 好彩啦，一阵间咧就除咗有性情中人之外啦，咁再晏少少，我哋有夜游郑公子嘅。 唔知郑公子今次会唔会都系讲跳舞咧？ 吓、啊？哦，不过得喺空气中可以跳嘅，握住咁同我哋一齐跳呢一只探戈啊，似火探戈啊！ 但系唔知道佢今次又会唔会遇到热情嘅人呢，即系好似呢一班跳舞群组咁，一定系非常之热情啦。如果唔系，唔会跳到身水身汗之余， 你讲嗰啲唔戴口罩嗰啲啊，嗰啲应该唔好出现啦。 黑沙飞舞，黑色珠宝，银糖斜斜黑舞，披起面衣，孤身上路，穿梭夜店探。想一再做梦，但你为何你更邀请我相起舞，我招式不错，冰冷外表心似火，似火啊火，但我为何默不起真我，只因我某天烧伤过，不再换火，收敛起似火啊火。 梅艳芳的 似火探过， 继续翻到嚟敏感时刻啦，讲开跳舞咧，原来咧因为第四波疫情咧，其实咧香港体育啊舞蹈总会嘅会长都发咗一封信啦。咁佢都话咧，其实到第四波疫情嘅初期嘅时候，知道有几个人确诊啦嘅舞蹈人士，而家佢哋都将十一月同十二月期间会本来举行嘅三个香港代表队嘅选拔赛都取消咗，延迟到去下年，即系2021年嘅一月先至举行嘅。 唉，真系冇办法啦，疫情咁大影。 響。 係啊， 其實一路香港都跳得唔錯嘅，港隊都係啊。咁喺過往嗰啲賽事當中咧，其實都贏好多獎嘅喎。 係 啊，咁啊攞我記得好似係啦，舊年啦，佢哋喺一啲亞洲嘅錦標賽裏邊咧，七金兩銀兩銅。 哇！ 系啊，跳得几好噶， 系啊， 同埋香港真系好多武林高手嘅咧， 系， 即系喺唔同嘅角落都会出现嘅，其实都 系，仲要呢个疫情方面啦，咁其实咧对于佢哋嚟讲咧都无奈嘅， 咁梗系啦，影响好影响噶，好影响收入噶， 系，又冇得练， 系啊， 系啦，收入又影响， 嗯， 咁跟住佢哋都有讲话喺呢个11月20日嘅时候啦，佢哋自己都要求咧停止所有嘅舞蹈活动7日嘅，咁、好啦，咁去到呢一度，其实见到咁多人中意跳舞咧，我想讲，其实我妈曾经都有谂，曾经都有去过跳舞， 你有冇陪妈咪去过啊？ 我冇啊，因为佢话佢同啲 friend 去嘛， 咁你 我嗰时有翻夜晚节目， 哦， 系啊，咁所以我冇陪佢去，但系佢话嗰天系开心嘅。佢話俾我聽，因為佢去嗰啲係嗰啲即係屋村嗰啲細嗰啲，就係頭先所講酒樓嗰啲。佢話俾我聽，好平嘅啫，唔知百幾蚊到。 係啊，百零兩百蚊咁。係 啦，佢話唱歌，佢話啲 friend 同佢一齊去嘅，就叫佢一齊去。咁但係佢玩咗幾次就冇玩啦。 係點解？ 我就唔知道原來裡面有 live band， 佢就係話好好玩，好多人跳舞好開心，同埋有得唱歌。係因為唱 K 嚟講，你知道我哋係衰女嘅，即係我哋通常都係同朋友去唱嘅啫嘛。咁又好少同阿媽去嘅， 要啦， 所以阿媽去唱 K 嘅機會好少，所以佢喺入面又可以唱歌，又可以跳舞，又即系唔系俾好多錢，又可以同成班 friend 開開心心， 系， 所以的而且確係真係吸引到多人去跳舞嘅， 都多嘅其實都，即係不過你都如果有去過嘅話，即係見到係上年紀都真係比較多啲嘅，男女女其實都有嘅嚇，咁成班朋友一齊玩，跟住又有，有啲就直情同個有啲老師係啦，帶住啲學生喺嗰度跳舞，喺嗰度玩嘅又有，咁一班人。有啲個別一兩個喺嗰度跳舞又有，其實咩人都有，但係好得意嘅，我覺得即係你見到咧，佢哋喺舞池嗰度跳舞咧，其實嗰種自信心咧好強好強，或者佢哋未著住呢件戰衣，即係正所謂佢哋件即係舞衣嘅時候咧，即係可能都唔係話好突出，但係你見到去到咧，哇！一去到換衫化妝，戴埋假髮。穿晒啲跳舞鞋出嚟之后啦，嗰种挺胸收腹喺舞池嗰种摇曳生姿咧，哇，完全系后生咗几廿年咁嘅，简直 系。我虽然就冇试过喺舞会或者啲场地见过，但系有阵时都会真系经过嘅时候见到佢哋咧，啱啱就应该跳完舞就落嚟，咁啊见到佢着住啲闪灵灵嘅好靓嘅衫啦，你会睇到佢哋嗰种开心嗰种跳脱咧，好似系佢结咗婚咁样咧。去飲咁樣㗎， 係啊，所以即係你揀一種啱嘅時候啦，最好當然啦，同埋你嘅 partner 一齊去啦。咁但係如果都冇嘅話，都冇乜辦法，係咪啊？咁喺嗰度自己同啲 friend 都可以一齊玩。咁所以我諗即係當然今次即係出咗事，大家都唔想啦。但係有啲乜嘢發生都好，我即係覺得大家都唔好好似。戴有色眼鏡咁去睇跳舞呢一項活動啦。 正所謂其實跳舞都係運動嘅一種，咁啊冇分年齡界限嘅。 咁啊跳完有下場嗰啲啊另計啦，咁嗰啲好難講噶嘛，啱先。 不過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無論你跳舞或者做咩運動，或者你做任何關於社交上面嘅嘢都好，都真係要做足一個措施，你保護人哋之餘保護自己。 啱啊！而家話要維持社交距離就社交距離，四個人就四個人啦，係咪？戴口罩就戴口罩啦，唔好犯規先得嘅。 咁如果喺呢度再約你朋友情跳舞，你去唔去咧？ 我唔识跳啦，而家唔记得晒啦。咁要揾个老师学下先得啦。 咁如果以下呢一个歌手约你跳舞咧， 跳咩舞先？ 佢真系约你跳一啲韩国嘅舞，佢系细猫。冇理由噶，细猫约你跳舞都唔跳，佢而家好 hit 噶， 系嘛？跟你学下先。 我而家送俾大家咧，约你跳舞，佢系英之月啊，细猫。 派对里每对眼神，男女试探让你吸引。他呼吸散发性感，他穿得富有美感，你难免太挑惹竞争。谁能挨得比较近？表演优美转身，想邀请你鉴赏我更加逼真。在这个海选，只想用节奏感争取。抱紧，特别卖力跳到了地震。今 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亮见我，要亮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最近有阵潮暖，最远有个夜城抢眼。那个最少最有最爆发炸弹，这个富有最富却让你晚餐。三五七个参与这个展览，你会与哪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今晚开 show， 好，再讲多次，佢系应志月细猫，啱啱听嘅约你跳舞， 系啊，今晚开 show， 我哋敏感时刻，一阵间我哋有性情中人， 系除咗约你跳舞之外，都想约你倾偈啊，1872388，今日我哋题目就系讲活化夫妇嘅性生活， 系啦，咁啊，大家对呢个题目有任何嘅问题啦，有兴趣一阵间啦，其实都可以打电话嚟一起同我哋倾倾嘅，1872388。 唔知系夫妇嘅，如果你系情侣间嘅话，都有呢个问题，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揾我哋嘅专家倾偈。而家先听一节10:30新闻，转个头翻嚟性情中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主席邱达昌发声明，证实对新型肺炎检测呈阳性。邱达昌话，佢同太太喺上个星期四晚上喺朋友屋企进行私人饭局。出席的友人包括谢玲玲和余锦基，其后得知席间有人确诊，立即按照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和太太接受新型肺炎检测和隔离。第一次检测的时候结果呈阴性，其后再次检测呈阳性。他说他和太太现时的身体状况良好，邱达昌的太太邱吴慧平日前確診新型肺炎，並且曾經發聲明澄清，他本人從不跳舞，並非跳舞群組一員。瑪嘉烈醫院一名兒科護士證實初步確診新型肺炎，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余慧玲說，初步確診的護士沒有病徵，昨天上班的時候接獲他的小朋友要送往檢疫中心的消息。护士曾经接触过一名确诊的教琴导师，他的小朋友学琴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戴口罩。余慧玲又说，那名护士在上班的时候有佩戴合适的个人装备，照顾过四名婴儿，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初步检测结果是阴性，会在玛嘉烈医院接受检疫。他工作的病房有20名婴儿入住过，有7名已经出院，但是跟他没有接触，医管局会通知婴儿的父母进行测试。另外，曾经跟这名护士吃饭的一名职员初步检测结果是阴性，跟病房的50名同事亦都已经安排接受检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前日在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被指在现场瞌眼瞓。曾国卫今日在记者会主动提及事件，表示自己近日身体不适，正是服用抗生素和消炎药，比较容易困倦，医生亦都建议他休息一两日。曾国卫说，由于正值施政报告公布，作为主要官员需要尽全力支持特首，自己没有时间休息，服药之后到立法会支持特首。多间西班牙球会对逝世的马勒当拿致哀。马勒当拿曾经效力的巴塞罗那下半期星期日对奥沙辛拿赛前将会默哀一分钟。现时效力巴塞阿根廷球星美斯 在社交网络发文，形容对所有阿根廷人和足球界来讲是难过的一日。皇家马德里亦都话，马勒当拿为足球界留下巨大遗产。马勒当拿在西班牙效力的另一支球队西维尔在官方网站发文回忆马勒当拿的点滴。马勒当拿在1982至1984年效力巴塞罗那，另外在1992至1993年赛季加盟西维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943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18，瑞士法郎0.907，加元1.299，人民币6.583，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21美元，卖出1,778.98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内陆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一二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恭喜郑生郑太， 傻的跟痴的这样一致，同探索近处很琐碎日常事，无聊潜在睡房中天黑也不知，然后亲一亲你耳，映住这黑一辈子。 要拍到这首歌的粉红色氛围，有什么好得过找回自己的最爱呢？所以今次 Stephanie 找来 Fred 和他拍这首歌的 MV， 一起演绎属于他们亦是可能属于很多人的平凡爱情。最后有 Step 加上咳新风，填词 Oscar， 编曲 Nick Choi 咳新风，简直咳新风。今个星期上榜第四个礼拜，回落到第19位，韩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仲有四日就系啦， 仲有四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四日就系啦。 若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今年12月1日开始就睇唔到噶啦， 咁最快啲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部电视啦。 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想知多啲啊，打俾关爱基金热线2922-9230啦。 你对波城有咩感觉呢？ 佢俾我感觉好吸引，即系因为佢又好搞笑，不过佢啲笑点俾我顶低咗咯。 我系黄嘉莉 K Ellie，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城，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咁嗰啲心脏有 心脏 心脏病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医生 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吓，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 行情魔力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一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嚟到咧性情中人呢个环节咯，彭晴 系啊，冇错啊，麦咧咁啊，10:39啦，呢个时候除咗我哋两位之外，咁当然有我哋另外一位嘉宾啊， 系啊，佢就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副会长 Sharon，Hi Sharon， 喂 ，Hello 两位， 系啊，你好啊， 同埋收音机旁边嘅听众， 系啊，冇错，咁啊1872388可以打电话嚟今日同阿 Sharon 一齐都倾下啦， 系啊，而今个礼拜我哋接听电话嘅题目咧就系活化夫妇嘅性生活，其实唔知夫妇嘅成日都讲， 情侣都得嘅， 情侣都得嘅， 系啊，冇错。因为我谂啊 ，Sharon 日常都接触咗好多，即系唔同啲年轻后生啲情侣啊，系嘛，佢哋都有时都系同你倾下 性生活嘅困扰，系、 哦、 咪？ 系 系啊， 有咩事啊？佢哋其实真系， 你哋两位有冇谂下？点解要讲活化？ 我有啊， 性生活咧， 系咯，我有谂过，一听到活化呢个字就知嗱，即系我哋平时讲嗰啲社区活化，大厦啲活化系啦，即系好旧啦，好耐啦，好耐冇执过啦，而家要即系执翻靓佢，执翻正佢，激活佢啊，咁样啦，系咪？ 系啊，其实咧，我第一样嘢谂咧，因为呢个题目都唔系我出嘅，咁但系咧，我接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就系、是、我觉得哇。即系咪意味住性生活已死咧？ 嗯，咁又 死咗咯，咁先要活翻佢出嚟啊嘛，系咪啊？吓，咁其实咧，我第一个谂咧就系话啊，如果性生活已死，即系乜嘢意思咧？就系、是、虚有夫妻之名， 系 却无夫妻之实， 系 可悲可悲。 我想问 Sharon 呢个问题啊，后生嘅夫妇会唔会少啲呢一个嘅机会咧？ 哦，咁你就問咗一個非常重要嘅一個演繹啦。 哎呀，又 究竟幾時先會死咧？要幾耐先死咧？係嘛？幾耐會死得咧？ 係、啊、 即係我哋人嘅壽命就70-80歲啦，係咪？係。但係呢個婚姻嘅性生活嘅壽命會幾耐咧？其實咧，我有好多個危機點嘅，咁、但係大家咧最經常聽到就係話7年之痒嘛，係 啊係啊係啊， 係嘛？即係大家好以為咧就係哇7年咧就一個大限嚟嘅，係 啊 咁呢個大限咧就可能會咧、有啲人咧就會分開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呢、這個大限咧就7年之痒身痕嘅時候咧。是找过第二个嘛。 是啦。 咁、即是意思话性生活嗰度呢是有另外一个出口啦。咁、所以呢就7年之痒。但其实唔系㗎。其实唔系淨系7年先至会行㗎。有好多 好多地方都会行。 好多时候会行㗎、其中一个好重点嘅就算啱啱结婚但即刻有 BB 喎。嘅时候、你想象下嗱，我哋梗係好想保重个 BB 啦，咁所以呢好多夫妇呢一般嚟讲呢佢係怀孕期间呢係唔会行房喎，係咪呀？怀孕生完之后又要等佢复原㗎嘛，係咪呀？都有一段时间起码都超过1年啦，起码超过1年唔行埋唔行房。 咁其實咧，呢個危機就已經係好大嘅。 咁即係話，其中一個好高嘅危機就係嚟自 有 B B 喎，係咪？呢 個 係 好大 嘅， 係啊。因為我過往咧，我係即係幫啲夫婦去處理佢哋婚姻關係，特別有婚外情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候係講衰喺呢個位，衰喺呢個位。 系 啦， 就 唔系唔系话啊结咗婚七年咁样， 系 啊咁即系咁话，哎呀真系开始咧闷啊，系咪咁简单咧？唔系，因为有好多嘅挑战啊， 即系有好多 priority 啦，或者咁讲啦，系咪？大家喺个性生活嗰度遇上问题，咁其中一个都几致命嘅，或者就系因为 B B 啦， 生 B B 啦。 因为有 B B 嘅时候咧，夫妻咧系唔行房啊嘛，系啦。咁其实咧，我哋一阵间都会讲呢个致命伤可以即系点样考虑，好唔好啊？ 好 吓。咁另外咧就系、是，其实我系好想讲咧，同大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讲下咧，我咧嘅我接触咁多对夫妇咧，我觉得我邓香港人好烦恼， 系 个烦恼咧就系、是、因为。香港人呢，我覺得呢，我自己身為香港人就好 proud of 嘅、就係因為我哋好多時都出類拔萃，我哋好多樣嘢呢都係好突出嘅，唯獨是性生活係跑尾二， 係囉， 經常都 係呀係呀， 經常都包尾， 係呀， 點解包尾呢？其實有原因嘅，有解釋嘅。 係啊嘛， 我哋咁叻嘅人點解會包尾呢？真 係就係叻得就係冇時間咯。 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係咪啊？我哋太過搏殺啦，係啦，嚇咁就變咗咧個性生活咧，不知不覺地擺埋一邊，係咪啊？咁我好希望今日咧都同即係各位咧去分享一下，其實。这个、呢一個咧，性生活係有機會慢慢凋謝，慢慢枯乾，跟住就死亡 、死亡咁久得翻要復活要活化，都係一個另外一個問題。 嗱，活化呢個字就好好啦， 係 活化呢個字 有個希望喺度 啊，係啦，冇錯啦， 就開啲塵啫，誒嚟嚟嚟嚟嚟，慢慢嚟，慢慢嚟， 可以復活啊嘛， 變化石就唔得啦， 可以復活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頭先咧，我早咗啲嚟到啦，咁、就聽到你哋播兩隻歌咧，呢兩隻歌咧都係令我哇非常之感動嘅，嚇、尤其是我哋香港嗰隻啦， 梅 艷芳嘅歌啦， 兩隻都香港嘅， 似火探戈，咁可能我就出賣咗我年齡啦，我係當時嘅年代， 梅艷芳正， 似火探戈咧，即係其實一聽隻歌就已經真係會跳舞啦，係咪啊？咁我記得當年咧，都好多年前，我都寫過一本書啊，叫做《性愛探戈》。 哦， 因为其实性爱咧真系好似跳舞咁样嘅，系两个人嘅一个好好嘅默契啦，配搭得好咧系美妙绝伦嘅， 系 吓。如果我哋可以活化婚姻嘅话咧，活化性生活咧，哇就好似跳探戈一样。你話幾美妙呢？ 啱啊！咁但係都要知道個問題所在先得嘅，係咪？ 係咪啊？ 係啊！ 係。 頭先我哋就講話 B B 生 B B 可能懷孕嘅時候，即係大家耐咗啦，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啦。 嚇！ 咁因為咧生咗仔之後咧，生咗女之後咧嚇，咁就又開始繼續話要賺多啲錢啦嘛， 嚇、 要穩定頭家啦嘛，係、嘛嚇？以前可以租屋，而家可能要買屋啦嘛，好、多呢啲嘅嘢咧就會出現啦。然之後咧啊，男主外，女咧就主內，其實兩個都一齊做嘢嘅，不過通常咧個女性咧就會喺屋企咧就係、管住阿仔女讀書啊，做好多呢啲嘅嘢啊，係咪啊？咁變咗咧，大家兩個人咧係。不其然地各散東西， 個焦點啊，嗬，係咪？因為太多濕碎 各散東西啊，咁所以咧就大家扯開咗啦，因為希望係各盡其職啊嘛，嚇、咁於是針梗係插得入啦，係咪啊？分得咁開嚇，針點會插唔入啊？一百支針都插得入啦，係嘛？嚇、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慣咗啦，慣咗咁越嚟越遠，越嚟越遠，越嚟越遠，去到中老年嘅時間， 直情覺得陌生到有個機會， 嗯， 陌生到都唔知道對方係咩人。 嗯， 咁点样除衫，点样亲热呢？ 系中间仲可能有经历咗好多高高低低啊，恩恩怨怨啊，爱恨交缠啊，系咪？系咪 ？Sharon 吓， 其实咧未去到即系话退休年龄吓，当时我即系做好多对夫妇咧，其实都系。middle age 即係中年到啦，四十零五十歲啦，咁佢哋可能結咗婚十年啦，十幾年啦啲咁樣。我請佢哋做一樣好簡單嘅嘢，但係竟然佢哋係惡曬而。 係乜嘢啊？ 咁唔係叫佢哋做愛， 唔係拖手親吻係咪啊？擁抱 叫佢咧。凝視對方啫，望對方啫， 善意咁凝視， 係嘛？即係望對方， 望住對方， 望住對方，由頭望到落腳。咁原來咧，佢哋話俾我聽咧，佢哋覺得好陌生嘅對方。原來佢有啲嘢，佢自以為我好熟佢噶，但係真係要咁望，佢好專注咁望嘅時候咧，就發覺原來唔係嚇，原來唔係嗰回事。佢點解佢個樣變曬嘅？點解我唔知嘅咧？咁樣嗱，就咁望都已經覺得變啦。咁點樣可以再近一啲呢？點樣可以再親密一啲呢？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可以攞出嚟講嘅話題啦。如果朋友們你哋有好巧嘅打電話上嚟，即係教我哋點樣可以保持呢個親密，係咪呀？喺你嘅經驗裏面你點樣活化你嘅婚姻，又或者好煩惱啊，而家我真係搞唔掂。一樣打上嚟，我哋一齊傾下， 一齊傾下1872388啦，係啊，冇錯嚇，有冇遇到頭先嗰啲咁嘅情況咧嚇？ 唔知道去東京咧，又會唔會活化夫妻嘅性生活嘅其中一環咧？ 我梗係好啦，行開下係咪先？不過而家去唔到啫。 好啊，有温泉。 係啊， 我哋聽住 Joey 歌先啦。 化了他，手邊竟已沒儲蓄吧，樂停吧。仙境可以細緻煙霞，我又怕下次換了練好路邊不再有花。生了他，擔心經濟下秒更差，講好一起看奧運都怕有突發，壞事竟講著笑話。快樂會不會重來，這刻你再飲 候，唔知道有冇谂得翻啊？之前去旅行，甚至乎去东京嘅时候，一啲好开心嘅画面。其实一对夫妇或者情侣都会有好多好开心快乐嘅回忆。大家谂翻嘅时候，就唔需要活化你嘅性生活啦。啱啱听过系东京人寿容祖儿。1872388，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啊，同我哋讲下一啲关于你嘅性生活啊，譬如好沉闷、又或者甚至乎停滞不前、无论夫妇定系你哋嘅伴侣情侣都好，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 系啊，继续可以同阿 Sharon 一齐都倾下啦。系啊，咁 欢迎大家。 有咩问题呢？其实即系啦，性生活而家大家遇到个阻碍， 系 喺边度啊？ 我簡略咁講下啦，其實性生活咧有七個黑星嘅嚇，咁呢啲黑星咧 七個咁多， 係啊，其實仲有好多噶， 我哋快速講下啦， 主力講下先啦，好冇嚇？第一樣嘢咧就係、太忙太攰啦，咁就冇啦， 係啊， 係咪？第二個就心事重重，好多牽掛，放唔低，第三個咧就是、我身體有病，懷孕喎、咁係頭先我哋提咗少少啦嚇。另外第四個咧就係、夫妻間咧嘅矛盾同埋衝突都未解決嚇，點行埋啊？咁跟住第五個咧就話，哇有其他嘅興趣咧取代咗佢，咁啊夠新鮮夠刺激啊嘛嚇。咁、另外咧就係、第六項咧就係、認命啦。点认命呢、我青春不在了，我冇魅力噶啦，而家 我真系冇咗信心。 系啦，我年纪大啊，机器坏啊，又唔得啦，算罢啦咁样吓。咁、第七样嘢咧，我哋头先都讲咗少少噶啦，就系、天各一方啦。天各一方即系话咧，无论系环境使然啦，即系而家我哋香港人好国际化噶嘛，做嘢都会周围飞嚟飞去噶嘛，咁成日都伴侣唔喺身边噶嘛，咁呢个都系一个影响嚟嘅。但系除咗环境之外咧，其实心境都系。 系 我哋个心境，就算日日都总系你阻紧。但是都是觉得好像这么近那么远，怎么搞好呢？明明在同一屋檐下的，但都是这么近那么远。咁呢个七个黑星呢，就其实好，即係大家可能呢都知道，咁係啦，呢啲嘢係好好普遍嘅。咁但係点样去解决呢？有冇得辦法解決定話真係認命咧，乜都要認曬佢咧，冇得救咧，冇得解咧，咁梗係唔係啦？ 總有希望嘅，如果唔係點 解？如果唔係點解我哋講活化咧？係咪啊？ 啱啊，梗係有啲策略噶啦， 係咯， 係咯， 點樣拆解咧？呢啲黑星點樣趕到佢哋走先得？ 點樣拆解好咧？嗱，譬如咧，其實咧。第一大黑星咧係太忙太攰啦。其實咧，我接觸嘅好多巨夫婦咧，佢哋好有誠意，佢哋本身都係恩愛嘅夫婦，所以咧佢哋係想揾性治療師去幫忙去活化佢哋嘅性生活嚇。佢哋感情好好，但係奈何就係太忙太攰， 係 嚇翻到屋企就已經係。夜深人静，日日做足71，咁点搞好呢？吓、咁见到张床，大家都明啦，最想咩啊？ 瞓觉嘛， 周公啦， 系咪？ 喂，呢个好难拆噶、你唔通叫佢唔好翻工咩？ 唔系，呢啲可能真系要揾啲时间，大家放假得闲。 嗱、有啲夫妇就系咁啦。我话你放咗几多次假？ 咁啊冇 咁，你一年你放多几多次假？ 咁啊十几日或者点都好啦，你总要搵啲时间啊，自己独处嘅时间，有冇性生活都好，咁啊两公婆都有啲独处时间。 或者佢哋如果每个礼拜夹定就我一个礼拜至少有一日时间系一定要陪你，咁啊得唔得咧？ 大家夹下个 schedule 啊， 系咯， 吓真系好啊，醒目啊，两位非常之好啊。不如讲讲佢哋嘅心态先啦，太忙太攰咧，佢哋认为咧。呢、这个性生活是一个苦差嚟 嘅，哦，交功课， 交功课啊，吓咁、所以咧就挤到最后，最后，吓、即系唉，

你揀咗一首歌系 Sherman 钟舒曼嘅《给自己的信》。 让我闯出新世界。 入咗劲歌组做导演啦，嗰阵时候做咗个监制，我觉得大家嘅对呢个乐坛或者对劲歌金曲呢个节目嘅谂法唔同，咁佢亦都当场好多人底下就话俾我听，你咁样谂法系唔啱，你唔好得得戚戚，招招即即，你系唔得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今个星期子龙邀请到佢上嚟同我哋一齐分享啊！ 大家好，我系刘广成。 我讲欧洲啦，佢哋倾向突破框框嗰种思维。咁漫画世界除咗呢样嘢，仲有啲咩嘢可以继续行更多可能未探索过嘅领域？ 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记得夜晚睇埋港台电视31啦。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咁嗰啲心脏有嘅 心脏病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医生 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吓，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呼吁多次1872388，咁啊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性情中人嘅环节咧，会接听大家电话嘅。今日咧，而家我哋听嘅电话系活化夫妇嘅性生活， 系继续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 Sharon 喺度啦。头先好好啊，用咗7个黑星， 系啦， 系啦，冇错， 去形容啊，点解啊，一对夫妇或者伴侣情侣，点解佢哋会一潭死水咧？ 系喺性生活嗰度， 系咁唔知道呢个听众咧系咪都系一潭死水，所以想揾 Sharon 求救咧？ 问下阿Ming啊，系 Hello Ming， 系我系Ming， 系你好 ，Sharon 你好， 系啊，点啊Ming，你嘅情况点？ 系唔好意思，第一次打电话你有啲紧张， 唔紧要，唔紧要。 咁个情况系咁嘅，咁我有个女朋友啦，咁拍咗拖都大概四五年左右啦，系啦，准备五年啦，咁中间一直有性有有拍拖有性行为嘅咁样样，咁最近就因为疫情关系，我哋好多地方都唔够胆去搵，因为中间都要搵始终酒店嘅，咁样样，咁但系中间就而家越嚟越少啦，即系可能由以往可能一开始一个礼拜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一至两次，到而家可能3至4个月先可能有一次咁样，系咁我其实我听。我明白嘅，即系我明白嗰个大家有考量喺度，但系有阵时佢会嫌我燥嘅，即系我都知道，即系有阵时我哋一讲到，即系我哋未必有发生任何嘢，可能只不过讲电话，大家会聊起声咁样，但系就。去到那個位置我就不知道我就好不得了。 阿Ming啊，我很明白呢，你的經驗裏面呢，即是本來你可以跟女朋友呢親親熱熱啊，咁就可以用身體來示愛啊，咁順利的，咁就即大家都可以好開心。但呢最近個疫情嘅關係影響咗你咁多，揾唔到地方，即係好似係環境使然咁樣，令到呢你哋嗰個性嘅表達呢係有好大嘅張力啊！呢、這個張力呢令到可能就係女朋友唔明點解你有火，點解你咁火咁樣。咁如果係呢個情況呢，你如果可以開心見成同女朋友呢講返呢，你話我都係鍾意你，我想锡你多啲，但系咧我又唔知点，我好唔知点算啊咁样。咁女朋友咧可能咁样听落咧就会明白多啲，唔使两个人之间大家咧有误解就唔好啦，系咪？ 明白啦。系其实咁，其实我同佢一直都有讲过啲相关嘅问题嘅。咁但系基于我哋屋企个情况啦，因为佢就有门禁嘅，系啦。 有咩话？ 有咩？ 有门禁嘅。 门禁 哦，即系唔准佢翻。 系要准时翻屋企嘅，咁、而我工作关系啦，我系翻夜晚嘅，亦都有时翻礼拜六日， 但我女朋友咧就份工比較穩定，就翻一至五就放禮拜六日咁樣，咁就變咗可能個時間上啊，各種各項我哋都未必夾得到。 嗯，OK， 明白。 係，你都點啊？ 係因為亦都咁就可能佢放工嘅時候，我有佢今晚有假放啦，咁但係就佢放工嘅時間，可能佢出到嚟到。真系发生件事嘅话，可能锁定嘅时间又冇多，变相好似每一次都好似真系 好赶急啊！听到好赶，好赶咁样， 入酒店又嘥钱， 唔系啊，唔系嘥钱啦。佢而家系疫情关系，都去唔到啊！ 佢都唔敢去，系 station 嗰啲都去唔到。 疫情系一个问题，但之前都即系门禁系疫情之前都存在噶啦，已经 啊， 都已经存在，因为大家夹个时间都系有个困难，系咪啊？嗱，呢度咧，阿 Minga， 我好想咧同你分享一样嘢。希望你能够活化到你们的关系就是呢其实呢性生活或者性爱呢我们不要只是单看做不做到性交先虽然呢男性来讲就觉得哇你争这一步就即争天共地的了是不是但是呢如果认真来讲好像我刚才讲做爱呢意思就是说你用身体来示爱啦不要因为做不到性交就什么都不做就劝你呢我很希望呢诚心这样呢去温馨提示譬如揽啊石啊那些呢你冇地域嘅規限噶嘛？ 係，我都即係平時都有嘅，只不過 咁咧就多啲心情嘅一吻多啲呢啲因為咧嗱，我想你想象一下，其實咧嗰、那個石石咧，心情嘅石石咧，其實你可以意象化係一個性交嘅行為，都可以嘅咁所以咧我。之前咧好多時候咧，啲夫婦嚟即係做呢個性治療嘅時候咧我都會問佢：喂，你哋即係呢個石石啊，即係 French kiss 啊，係點樣石法嘅？佢話：有時佢入我度，有時我入佢度咯。我話嚇咁樣啊，咁又揸咁啲喎，係嘛？即係話其實如果你意象呢一個係一個性交嘅行為咁樣。咁系男入女噶嘛，冇得女入翻男噶嘛，咁变咗就真系石石啦，就唔你好难咧意象一啲嘢，譬如呢个情况咧，唔系净系搵唔搵到地方嘅，好多时候咧啲夫妇，譬如年纪大啦，即系有啲夫妇系机器坏啦，佢觉得佢未必做得到，即系以前咧，哇，好有雄风嘅嘢，咁点搞好咧？咁其实咧，我哋最强大脑咧就系、是、我哋有性幻想嘛，我哋嘅性幻想系可以帮助我哋咧、完成到我哋想做嘅好多好多嘢嘅、而喺个性幻想当中最重要嘅啊，点解要亲热啊？我哋希望有个性嘅满足，咁、我哋有个性满足咧，我哋先会觉得哇。轻松愉快，系嘛吓？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有一啲某些限制，唔好俾嗰啲限制限住我哋。我哋可以跳出个框框，可以活化佢噶嘛。咁我希望咧，呢、這个少少嘅提示咧，你翻去试下睇下，会唔会又有啲新嘅希望，好唔好 激活到你嘅感情啦， 系咯， 系啊。 同埋，我觉得你工作系紧要都知道嘅，咁啊，女朋友都系嘅。但系头先就系用我哋曾经都有讲过的方法，就系、是、不如你尝试下一个礼拜，我知道可能难嘅，一个月你可能抽一日请一日假，或者抽半日时间，大家就沟通咗、协调咗，到底边一日大家都一定要放假，好好地享受嗰半日或者一日，可能会好啲咧。 系啦， 另外我又呢度咧，我就想讲一讲吓，咁除了阿明之外，可能其他朋友咧都會有經歷嘅，就係依排咧就太多煩惱事啦，心事重重，放唔低啊，好多樣嘢放唔低嚇，佢話要搞半日啦，哇，邊有半日咁多啊？咁多時間，幾個鐘頭都冇咁多時間，因為個腦海裏邊咧全部就係有啲嘢咧放唔得低嘅嘢嚇。咁我喺呢度咧又想即係都有個少少嘅温馨提示，其實咧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呢個係。必然噶啦，咁但系我哋试谂下，两夫妻嘅亲热，两个爱人嘅亲热，唔使几个钟头噶嘛，你个亲热时间十几分钟至三十分钟啫嘛，冇人话叫你完全放低晒啲烦恼，只系放低佢十五分钟至三十分钟嘅啫，净系呢个框住呢个时刻，其他嘅时候你咪各自做其他嘅嘢咯，系咪啊？即系我哋唔会阻碍你嘅生活，但系。 这个性生活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少了之后呢，其实呢就会真系咧个关系咧就会变质嘅。我哋希望保存个关系咧，性生活都要需要重视。 好，多谢你明， 多谢你明 ，thank you，thank you， 希望帮到你啦，拜拜。 好啦，大家记住咧，停一停，亲一亲，吓咁咧就可以成个人都松一松。 系啊。 仲可每夜于枕边安睡。大概进到梦里，偏想起的又是谁？如不想拖欠，怎么不了断？情愿你与我互骗一起，丑俗气喘，沉默别说穿。如果妥协，或会不。结穿只剩讽刺，只想缠绵，当我肤浅，还望苦涩过后有着甜美上演，至少终日可相见。 一段关系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会选择去不理啊，定是选择去自欺欺人啊，定是闹交，定是去解决呢？同性一样啊，其实每一样嘢都可以解决的，睇下你点样选择啫。啱啱听过系伊人陈卓妍的背叛。Sharon， 今日我哋嘅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副会长 Sharon 喺度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就系讲点样去活化夫妇嘅性生活。头先好似都有人系 message 咗我哋喎。 系啊，冇错，梁小姐啊，吓佢都讲咗佢个情况俾我哋听嘅吓。咁佢嘅遇到嘅状况系啲咩咧？喺佢性生活当中，就系佢嘅先生咧，竟然啊吓，就因为佢嘅分泌太过旺盛啊，即系所谓太湿啊，咁就。 就所以咧就 惊佢政府做 系啦，发生呢个性行为 系啦， 即系想请教 Sharon 呢个状况都唔系好普遍喎，系咪咧？ 我听到咧呢个即系梁小姐嘅情况咧，我系即系好明白咧梁小姐咧嗰种委屈啊，或者咧被拒绝啊，即系被先生嫌弃或者被先生拒绝嗰个难受喺度啊，乜湿唔好咩？ 系咯， 唔系湿好啲咩？ 系咯， 系 啊， 系咪？ 大家脑里边都系出现呢个问题啦， 系 嘛？ 又话干就先俾先生嫌弃啫，系咪啊？吓，咁咧，所以咧我就好明白，即系梁小姐嗰种嘅为难。我明明系好中意你，或者我当时好兴奋，我先会湿噶嘛。但你竟然咁样去嫌弃我，就话即系整污糟张床单咁样样，系咪啊？但系咧，其实咧，我都遇过呢啲嘅情况，梁小姐系啊，我都遇过呢啲嘅情况。咁咧。其实呢可能仲有一个原因啦，我唔可以百分百肯定一定梁小姐嘅丈夫系因为呢个原因，可能系梁小即系但系有呢个可能吓、梁小姐嘅丈夫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佢更加难启齿嘅、所以佢就借住整污糟张床单嚟作一个藉口嘅啫、梁小姐请你听实咯、可能吓、丈夫有啲咩原因吓。即係話你太濕咧，其中一個原因，我都唔止一次聽過嘅，啲丈夫講老婆太濕咧，係我好難做啊。點難做啊？因為太跣啊， 真係會 跣到冇感覺啊！ 哦，即係令個男人 係冇興奮啊。个男人太善嗰阵时候咧，佢做唔到嗰个摩擦啦，个抽插嘅摩擦，而佢系。好快地冇咗个快感啊！ 哦，咁都 咁，但系呢样嘢，男人又好难启齿噶嘛，冇咗个快感系咪啊？咁唯有佢就顾左右而言他啦，都有呢个机会嘅。咁、如果梁小姐咧系即系 点算啊？ 你系深爱老公噶嘛？你先觉得难受啊？你先至会话啊点搞好咧？咁样同样地。我话呢个系一个可能咁、希望你明白。虽然丈夫嘅言语咧就唔系几好听啊，唔系几啱听啊，好似好嫌弃你吓、但系咧可能亦都佢自己觉得羞于启齿嘅一样嘢，佢好难兴奋啊。 系 咁如果从呢个角度你去理解一下先，谂下先，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或者大家沟通， 可能会发生，然之后去同佢沟通下吓、或者去尽量都听下佢讲多少少吓嗰样嘢啦吓。咁另外咧就系、一样啦，就系话。我哋会唔会系有咩解决方法要咁湿？系咪一定好湿嘅咧？咁样、其实咧，我哋都可能需要留意一下咧，亲热嗰阵时个兴奋嗰个节奏 吓， 即系话咧，如果一嚟就已经，譬如丈夫一嚟就已经系重点出击嘅啦， 系 吓、已经系摸三点，但系三点咧就系、可能对太太嚟讲咧，哇嘣一声咧就已经升到好高啦个快感，咁我哋可以唔可以试下拖慢佢， 慢慢嚟、 拖慢佢吓、等咧系会湿，但系又唔好嘣一声湿到好紧要咁样，咁呢、這个呢样嘢咧嗰个快感嘅节奏咧系。可以锻炼嘅，你放心吓，唔系话诶，我系咁就系咁噶咯，唔知点算啦，冇得搞噶啦，唔系，其实系可以锻炼嘅。咁、呢个希望咧都系俾阿梁小姐一个好嘅消息啦，好嘅谂法啦，睇下会唔会你向呢方面去发展一下啦，锻炼一下啦，又同老公倾下啦，吓点样去嘅亲密接触可以一步一步，唔好咁快嘣一声好兴奋咧， 即系有得活化吓，系啊， 系咯， 仲有其实啊，即系啦 ，Sharon 都准备咗头先讲啊嗰啲黑星啊咁样啦，我哋趁仲有少少时间，不如请教埋你点样解决呢啲问题，点样活化翻咧又？ 好啊，嗱。我就想讲呢无论咩年纪都好啦，而家另外一个大黑星呢就係话啲男男女女呢佢有其他嘅兴趣呢去取代咗 吓 嗰个性生活，因为觉得性生活好沉闷咁、就嗰两个人嘛， 系又太多嘢玩， 你冇得变㗎嘛， 又有啲姿势啊，又有啲时间、又喺嗰度 玩。咁、其实呢最大嘅兴趣系咩呢？ 打機咯，咁所以咧好多太太都會埋怨老公，你又唔陪我啦，你掛住打機嚇，咁諸如此類嘅嘢啦，咁樣曾經好耐好耐之前，有一個太太佢為咗去學社交舞，就出咗事啦嚇。 即系 佢由一个星期学两万，跟住三万，跟住四万，跟住五万，跟住六万，跟住七万，跟住老公上去踩场揾佢，吓佢都系唔愿走，想跟住导师跳舞。点解会咁样呢？吓喂，跳舞啫， 系咯 吓，有几大件事啊？跳舞系好大件事嘅。如果两夫妇去跳舞咧，这个系最好最好嘅性生活前奏， 因为亲密啊嘛，大家有接触啊嘛， 系 有交流啊嘛， 你谂下都系一啲意会嘅行为嚟嘅，啲意会行为嗰个亲密感，哇，一挞就着啦， 系，因为佢屋企得唔到啊嘛，系嘛， 系啊，一挞就着啦，系咪？咁所以咧，如果系夫妇间你想活化你哋个性生活咧。而家又出唔到街啦，喺屋企廳裏面跳下舞，你話幾好呢、做一個咁嘅前奏， 係 係咪啊？呢、這個係可以令到你個性生活唔會咁呆滯啊，唔會咁呆板啊。咁除咗係所謂嘅前奏，其實性生活講嚟講去都係嗰四樣嘢嘅啫，人物、地點、時間、動作嘅啫嘛，係、嘛？嚇，人物你係冇得變噶啦，嚇，但都有啲變嘅，都可以， 係 唔係變個人係 打扮， 變個心態， 變個打扮 係 係啦。咁啊，曾經咧有個丈夫咧，即係佢結咗婚十幾年啦。佢放屁咗自己啊，变咗200多磅啊，吓咁我老婆就嫌弃一嚿大猪肉咁砸埋嚟，好辛苦啊。咁于是咧，佢就真系为咗个老婆咧做咗咩嘢咧？去抽脂啊，佢抽咗好多脂。咁然之后跟住咧又做运动啊，剩啊咁样嚟到见我嗰时几 fit 噶啦，已经吓、即系变咗140。几五十磅啫，但系都系高大威猛啦吓，咁系 fit 晒，咁个身形做好咗啦，咁但系个性生活又继续点做好啲咧？于是就我系去帮佢哋啦吓。 每一样嘢原来都系要有付出嘅，即系两个人嘅关系都系要付出嘅。 啱啊，最紧要知道个问题所在。今晚非常多谢 Karen，哇！你谂下，我哋倾倾下都真系已经差唔多去到11:30啦。 系 啊，今日 friend 其实 Karen 你啦，上到嚟我哋嘅 问题，俾咗好多好好嘅 tips 大家。 系啊，转个头11:30新闻之后会有夜游郑公子，今日再一次 friend 多谢 Karen， 系，拜拜。By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话：香港当务之急是需要进行全民核酸检测，将新型肺炎患者和健康人群分开，及时切断感染源。首届中国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大会在深圳举行，钟南山在会后接受传媒访问时又指出，未来会面临同时患有流感和新型肺炎的患者，目前已经收到有4宗同时患有 H1H3 甲流和新型肺炎的病例，因此未来就需要快速的检测设备，快速检测出是新型肺炎抑或流感。不过目前来看，流感和新型肺炎防护方法是一样。他说通过戴口罩等方式，目前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40种法定传染病中，今年流感发生率大大降低。政府早前宣布香港和新加坡的航空旅游气泡启航日期要延后至下个月初。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出席记者会时，被问到按照目前本地疫情发展，下月初能够重启气泡的机会是否较低，他没有正面回应。邱腾华表示，旅游气泡是建基于疫情受控，当日决定延迟推行是尊重有关机制，任何一方疫情恶化就要暂停计划。

又到礼拜五嘅晚上上一点半夜游郑公子嘅时间咯，彭青。 系啊，莫莉啊，郑公子又喺度啦吓，哇，真系津津有味啊！上个礼拜 系啊，呢、這个台湾 之旅。 我觉得台湾之旅始终香港人啊感受多嘛。 系啊，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听嘅朋友都一定認識台灣多我 嘅，係同埋大家玩通常就係去蒲啊、酒吧，好少好似鄭公子咁嘗試去唱。 哦，咁又唔可以咁講。 同埋識台妹咧，通常都係識啲好後生。 係啦，冇諗過好似你咁識台醫啊嘛。 咁你又唔好咁樣毀我嘅名譽。我唔係特登去識嘅，但係亦都好慶幸識認，即係有識過。係、不過上一次咧，即係講咗我啱啱到步，咁跟住我就去台南做嘢啦。 係啦、啊，真係坐車去啊！ 真係坐車。 哇，好耐啦，咪 坐幾個鐘？ 喺坐車嘅過程中又係唱 K。 啊，真係好中意唱 K 啊！我真 係好中意 喺個巴士嗰度唱 K。 同埋突然間令我諗起嗰陣時跟旅行團咧、一定喺個導遊會逼你唱歌，但係會補齊。 唔係，但係我就話嗰次嘅，即係我第一次經歷啊，出去做慈善，咁亦都即係。唉，無謂太多自己嘅意見啦，都係跟大隊係咪先？ 咁各位去邊去邊？ 所以去台南嗰一次咧，就坐咗喺巴士嘅最後邊，因為有成班人一齊啦。咁所以真係有個導遊跟住喺度叫人唱 K， 但我想講咧，即係嗰一晚瞓咗，我哋係朝頭早要五點鐘起身。 哇！咁早起身， 上車係七唔知六點半係我記得，唔知六點半已經上車嘅，所以基本上係啊，所以我哋其實幾個比較後生啲嘅兄弟咧，咁我哋就全部坐曬喺後面就係齋瞓啊。係 啦 係 啦， 咁啊由翻啲阿公啊阿爺啊去搞其他嘅事。咁啊，不過我哋去咗台南就即係做完曬所有嘅慈善啦、做完活動啦，咁啊 interesting 嘅嘢好多，不過未必係聽眾想聽嘅嗰啲 interesting， 咁所以咧，跟住之後完咗台南咧，我哋就翻去台北啦。咁今次真係翻咗台北市，咁翻台北市其實最主要都係瞓一晚，跟住第二朝我哋就走噶啦。咁當然啦，最後一晚。成班兄弟，咁啊，今次就话，哎，唔好叫埋啲阿公阿爷啦， 自己去玩啦。 陈太有冇叫？陈太有冇叫？ 陈太叫佢早唞啦， 一定啦，陈生都要真去啦。 陈，喂，跟住陈生都唔该你，你快啲早唞啦。 自己去玩。 咁所以咧就 费事人哋嗌交， 同几个比较后生嘅一齐出咗去，咁大家年龄差唔多啊。咁我记得我哋大概有六个人一齐出咗去啦。咁但係呢我亦都冇再打電話搵我啲台北嘅好朋友，因為真係得一晚嘅時間費事啦，咁又同住一班兄弟一齊，所以呢我哋就冇，我通常因為去一個地方呢，如果有識當地人一定 係叫佢一齊出嚟啦，係 一來叫佢出嚟啦，二來最緊要係叫佢安排嘛，係先即係點及得當地人安排得好呢，咁所以其實呢我又已經冇乜經驗喺台北，都唔知道件事係點樣嘅。咁跟住，所以我就問我啲兄弟：，喂，你其中有一個咧，成日去好中意所謂認識台灣嘅女仔咁樣啦。咁我就問佢：，喂，你成日都過嚟，咁有咩地方啊？跟住佢就同我講：，其實我呢邊有一個女仔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就唔得閒見你哋。 哦即有着落啦，原来你哋自己咬手指 喺酒店嘅 lobby 下面咧就哦， 哇呢啲都唔系 兄弟啊，咁系啊 ，sorry， 走先啦，拜拜，唔系成日见到嘅，咁佢走咗啦。 咁点啊？你哋几个？ 五个。咁我哋五个，其实我哋五个都唔系太熟台北。咁啊，咁点算咧？跟住我话，诶唔紧要，我话出惯出喺呢个时间咧，自驾的士 系 问下的士司机。 同埋台灣嘅的士司機真係好熱情啊！佢直情會帶埋你落去禁制噶。 以我自己嘅經驗咧，即係如果你幾個男人咧走埋一齊接架的士咧，個的士司機通常咧都有 side job 噶啦，係咪先？即係旅行團有嚇、有導遊嚇、我哋啲冇旅行團嘅有的士哥哥。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就喺酒店出面有幾架的士停咗喺度嘅。咁我哋就有行過去，就派咗個代表咁啊，走去問：喂， 阿思琪哥哥，我哋唔係好熟台北啊，有啲咩地方可以介紹啊？咁我幾好記得咧，第一個的士司機咧，唔知係咪同我朋友傾得唔係幾開心咧、哦，就冇嘅。咁但係 end up 咧，跟住我其中一個兄弟咧，就入我哋上咗第二架的士。咁我哋五個人上一架的士，跟住咁我就問我兄弟：喂，咁司機哥哥會帶我去邊？我唔知喎、啊，佢話總之車我哋一個好玩嘅地方，哦， 再車翻去桃園，卡拉 OK， 千祈。 其实当地人心目中最好玩 系啦，揾翻嗰两个阿姨。 嗱，不过，我想话咧，我唔熟台北，亦都唔熟台湾。我记得其实我有一个好兄弟，喺台北嘅，佢都曾经其实桃园系有嘢玩噶。首先要澄清翻啊， 每个地方都有嘅。 我唔熟啫，我亦都唔想啊话呢个桃园冇嘢玩。听讲其实系有嘢玩嘅，咁但系 anyway， 我喺台北。咁啊，唔理咁多啦，幾個兄弟好興奮啦，終於啊可以出嚟 wet 下啦，自己幾個咁樣。咁啊，的士司機車咗我哋去某一個地方，咁大家其實你個個都去過台北，好多世界噶嘛，亦都唔係下下都好靚嘅地方啦，咁所以 expected 都係啊，車咗我哋一個 唔知啲咩行， 唔知一個咩行， 總之唔靚嘅外邊， 唔係特別靚嘅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哋落車嘅時候，個司機咧有指咗俾我哋嘅，咁亦都其實指咗我哋之後咧，都有人行咗出嚟㗎啦。咁梗係司機已經同佢哋單咗聲啦咁樣。咁我哋幾個咁行咗去一間，你都知台北嗰邊咧啲巷仔嗰啲舊嘅地方，唔係高樓大廈嚟㗎嘛。咁即係得幾層嗰啲。咁啊，下面嗰度咁啊有個牌咁啊，哦，原來又係卡拉 OK， 係卡拉 OK 就按摩噶啦， 係啊，三分暖啊嘛，三分暖咪台灣。 咁但係當然喺個招牌都睇到啊，呢種卡拉 OK 咧，唔係合家歡喜嘅， 係有笑哈哈咁。 咁啊 ，OK 啊，我哋即管試下台北嘅呢一種卡拉 OK 係點樣咧？咁但係其實。嗰、那個地方就真係好舊嘅，好舊嘅。咁同埋佢要上一條樓梯啦，咁都 OK 啊。我哋都預咗有啲咁樣嘅嘢，咁我哋就行咗上去。咁當然佢有成個餐寶咁話俾你聽啊，呢度點樣收錢啊，乜乜乜。咁其實我真係完全唔記得成件事啦，收錢方面。咁跟住就安排咗我哋坐入一間房。咁坐入一間房嘅時候咧，咁其實。如果有男士聽緊都啊，大家都知㗎啦。咁我坐入間房度啦，咁跟住佢就你等一等啊，我哋一間會安排咁樣。哦 ，OK， 咁啊幾個男仔喺度啊，開始睇下啊有啲咩歌唱啊啲咁樣啦。咁啊跟住過咗冇幾耐咧，咁佢就翻入嚟，咁當然帶咗幾個 女仔啦， 台灣嘅女仔出現啦，咁啊 OK 咁。咁其實咁坐低，咁其實 O K 嘅係咪啊？ 其實好一般，真係好一般。 應該有啲靚啲嘅喎， 後生啦係咪啊？ 呢啲我覺得即係假象嚟嘅。如果出得嚟玩多咧，咁但係其實我哋去到呢個地方都預咗知係一個咩嚟㗎啦。我哋幾個都諗住 experience 嚇，no harm done， 而家幾個兄弟大家開心玩冇所謂啫。係 啦，有啲乜嘢可以？ 好老實講，我哋當其時亦都真係有咁講過嘅。第一晚都咁啦，最后一晚冇乜所谓啦。咁跟住咁其实你话系咪好靓咁？真系又唔系特别嘅。 系 咁当然着得有少少性感咁样啦。 后生翻嘅呢班， 后生。咁跟住咁坐低，咁其实我啲普通话麻麻嘅。咁叫做大家叫有沟通下，饮下，咁唱下，咁我有某一啲兄弟咧就唱得好开心咁样，我记得咧咁我哋可能 因为太大反差， 系冇错， 或者 好大反差， 或者佢嗰晚好渴，系咪先？即系做完咁多事咁啊，终于可以出嚟叫做轻松下咁啊，咁听日又翻香港啦，又回复呢个现实嘅世界啦，咁样系咪先？咁咁所以有某一啲兄弟玩得好开心，我自己系 OK 嘅，咁最主要其实喺嗰晚我喺嗰个地方咧，我都只系。同啲比較我自己啲兄弟自己喺度，其實玩多過即係同啲女仔一齊玩咁樣。咁但係都坐咗一段時間啦。咁坐咗一段時間，我哋話其實都唔係咁好玩，走啊！好啦，走。走嘅時候咁梗係嗌埋單啦。 係咯。 咁嗌咗埋單，跟住咧咁個 waiter 撳完之後咧，咁入翻嚟攞張單，咁其中有一個朋友睇咗，哇！ 咁贵嘅，仲贵过香港喎、啊，兄弟。哦吓，仲贵过香港系咩？跟住刘提系，真系仲香 港。哇，点解啊？ 咁其实咧，嗰、那个的士司机咧，其实系带咗我嚟一个，其实系一个黑店嚟嘅。 哎呀， 点解？点解我 佢收佣？ 点解？ 即系你又知咧？ 点解话系一个黑店？黑店咧，因为我其中一个朋友咧，其实我又完全冇谂过佢系一个咁勇嘅人，因为佢首先系五尺唔够啦，平时又戴住眼镜啦，个头啲头发有啲唏嘘啦，即系一个好文人嘅文人嚟嘅。咁但系喺嗰一刻咧，唔知佢系饮咗定系咩咧，我系从未见过佢，哇！佢真系好有江湖嘅气势咗，哇！咁贵，有冇搞错啊？跟住嗰个侍应家话冇啊，系咁样收费嘅，跟住攞翻本书嚟又咁。跟住咁啊，冇可能嘅，你哋明摆明呃人啦，我唔找你条数噶啦。 哇，唔找你条两个大哥入嚟啊！ 你哋有冇开始褪去门口位先讲呢番说话？ 咁又冇，咁啊，暂时未，系咪先？暂时未。 呢边啲争紧人，你玩唔俾钱啊？ 咁跟住当然嗰个侍应会出返去啊，咁可能同个经理沟通下啦，喺嗰一刻我只係諗啊，睇下佢傾完返嚟点样啦， 即刻攞个啤酒樽咁， 跟住过咗冇几耐呢，咁多一个人行 啦， 跟住呢个人呢有啲煞气啦，感觉 係咪彪形大汉呢？ 咁又唔係彪形大汉，都係一个瘦猛猛嘅人，但係好有江湖嘅感觉，係咪？咁跟住嗰个人咧就话：喂，条数系咁样计嘅，你找数啦咁。但系我呢个五尺唔够嗰个咧，依然系唔知点解，真系唔知佢食咗啲乜，又话饮咗啲乜，绝对话冇可能嘅。咁样俾唔到啊，俾一半啦。 哇，讲价系咯，仲讲到一半、啊。 跟住嗰个经理开始嗰啲江湖嘅火就嚟啊！我话系咪唔俾啊？跟住嗰个朋友。系咩啊？ 咁我想问一下你，另外几个系点咧？一直都唔出声。 我哋大家其实咧好 shock 嗰件事，好 shock 嗰件事，大家都系谂紧，哇！你啱望啊，五尺搞咩事啊？即嗰个经理咧睇到佢势咧，啊，一般 OK 嘅，知道件事系咁嘅，系望住呢个五尺唔够，完全大家冇谂过你咁勇噶。我哋反而话，喂，咪 OK 啦 ，OK 啦，算啦，出嚟玩，我哋走啦，因为即系。 系 好明显咧，系呃你噶啦，不过都算啦，算鬼数啦。但系佢死都唔肯、啊，咁、 哦、 兄弟话唔肯，咁我哋话哦，咁冇办法唔肯啦。咁啊，跟住佢嗰个人话：你真系嘛？你真系唔啦？啊好，我搵人上嚟。 嗯， 跟住真系闩咗门，闩咗门之后，我哋开始 你冇得走咯、啊。 你开始惊唔惊啊？嗰下 唔系嗰阵时咧，当然会有啲怯啦。咁喺度喂。我哋出嚟玩啫，算啦。 第二日又飞翻香港。 我讲真嗰句，我都唔知而家喺边度嚟嘅。我出去仲要搵的士，我唔系出面有架车等紧我嘛。跟住，总之，跟住再翻嚟嘅人咧，真系多几个人啦。 即系，但系全部女仔嚟嘅。 唔系，我都想啊。喺嗰刻真系，最后尾其实咧都冇乜，其实冇乜办法。你始终都系要找咗条数。 系啊。 咁啊，后屘咪找咗条数，咁啊，终于走咯。但系成件事嗰即系喺嗰一个地方嘅时候变咗好扫兴啊嘛，咁你成班人成咁啊几个兄弟落翻嚟好唏嘘，唉点啊？跟住有两个就话，唉算啦，翻去啦。咁但系我就望住个五尺，我话点啊？玩得咁唔开心，梗系要去过第二个地方。 哇！你都唔识死啊！ 嗰阵时大概几点啊？ 我谂凌晨咁，我哋去咗第一个地方啫。我哋喺第一个地方行翻出嚟嘅时候，我相信应该都系讲紧凌晨一点钟到嘅啫。 哦，仲有， 好惊啊！真系。 咁所以就既然我哋觉得，唉，都系去第二个地方啦。咁嘅时候，我哋就再问其余嗰，我哋五个人去啊嘛。再问其余话想走嗰两个啊，点啊，嚟唔嚟啊？佢话，唉，算啦，唔嚟啦，我早啲瞓啦。咁end up咁，佢哋自己走咗啦。咁剩翻我哋三个。 三个，五尺去咪啊？ 五尺梗系去啦。佢五尺去到火上咗上心啊嘛！ 系啊，你哋都要五尺去添啊！有咩喜事上嚟，佢出去顶啊！ 我唔系，我其实我去第二个，我去第二个 location 之前已经同咗五尺讲：，喂，嗱，讲真嗰句，我哋出嚟玩喺一个陌生嘅地方，冇一个熟人喺身边。我话嗱，如果去第二个地方唔开心啦，你都唔该，唔好再发生好似头先件事。我话 at the end 都系要俾钱。 咁所以跟住我哋又接一部的士，又問阿的士哥哥。哦，跟住今次咧， 你度仲敢信的士哥哥嘅？ 喂， 我係你，我會上網 search 咯，之後邊？ 唉，唔會啦，喺嗰刻上網 search 大海嚟嘅，點樣 search 啊？都係揾翻個的士，不過當然就同阿的士哥哥。哦，喂，好老實講，俾錢你賺冇所謂。但你真係帶我一個正常好玩嘅地方，啱啱嚟呢個黑店嚟嘅喎，鬼啊嗰個黑店嚟嘅， 原來全行都知㗎、啊。 的士司機梗係知邊個地方係黑店，邊個地方唔係啦。咁誒，冇唔開心，冇開心，帶你一個好開心嘅地方。哇，真係好開心 啊！温特靚啊， 保證你係好開心嘅。哦，咁 OK， 咁我哋又上咗一部的士，跟住又行咗諗十五分鐘到嘅一個地方。跟住又系去到一个又系啲巷嘅地方啦， 我喺见到都惊，又系呢啲啊！ 又系一个巷嘅地方啦，咁啊，跟住又系一个楼梯要上去嘅地方啦，跟住上到去咧，大概其实咧，当然个样唔同啦，但系其实个 格局都差唔多啦， 格局唔系差得太远， 系啊，卡拉 OK 啊。 咁但系原来咁我哋去到其实一点嘅时候咧，我哋到嘅时候咧，嗰度已经嗰个人讲。哇！你夜咗啲嚟咯，系唔紧要啦，我哋几个即系嚟坐下玩下啫，冇所谓啦。咁都好咯，好咯。咁今次咧系一个类似一个大厅嘅地方，大厅就，但系个地方唔系好大啊。咁有一啲好似 slot 咁样咧，就系、是、sofa 对 sofa 咁样。你 imagine 啦、即系我坐呢边 sofa 对面，你又望到，你又坐一个 sofa 中间一张台咁样。咁我哋三个人坐低咗，跟住又系嗰啲啊有乜嘢啊，要咩酒啊？咁啊，跟住今次咧，当佢带啲女仔嚟嘅时候咧，有少少惊喜啦。 哦， 惊喜在咩咧？惊喜在唔系因为佢靓，惊喜在咦，佢哋着咗制服噶，着咗水手装。 哇！cosplay 嚟嘅， 咁 等先，系啲阿婶着水手装，定系靓女先？ 又系唔系特别靓嘅女仔，不只不过系后生嘅女仔。咁着咗啲短嘅水手装啦，你 imagine 到啦吓。 最中意制服嘅啦， 咁又唔好咁讲，男女都中意制服。咁我哋咁照平常一样啦，又系唱 K 啦，又系饮酒啦吓，咁啊。跟住又挨挨蹦蹦咁樣啦，咁我哋終於覺得呢度都 OK 喎，咁樣咁但係呢一度咧，我哋唱下嘅時候咧，我哋就突然間發覺，咦嗰個燈光有少少變動，突然間好似 唔係 佢突然間係暗咗， 哦 暗咗之後你好明顯咧，即係你哋做電台做開 show 好清楚，你感覺到咦？好似嚟緊會有個 show， 有啲事會發生喎。咁我哋三個人又係你眼望落，咦？咩事會發生咧？咁突然間啲音樂起啦，嘣嘣聲，嘣嘣聲，跟住突然間咧，就發覺嗰三個女仔一聽到嘅時候，就大家起立，跟住咧係sequence 啊，即係 過嚟， 唔係sorry，not sequence， 佢哋係 synchronize， 嗰啲叫做同步，佢哋同步地咧係大家係跳緊同一樣嘅動作，係成個 show 嚟嘅， 勁舞團啊， 成個 show 嚟嘅，跟住所有佢所有做嘅動作啊，到呢個位咧會坐喺你大髀啊，到呢個位咧佢會企翻起身啊，全部係 synchronize， 所以咧喺嗰刻咧，我哋覺得哇，好 high。 應援團啲 friend 咁啊！ 哇，係咯，原來歌舞團嚟嘅喎。 我哋完全就係冇 expect 呢一段。係。咁所以我話喺呢一個 club 咧係有呢一個驚喜。 哦，其實你咁玩已經俾人拍低曬，因為你哋都變咗表演嘅一部分。 係啊。 喺台灣嚟講就應該冇乜咁嘅。 了整个沙漠。 老土咯，成日都要咁样讲啊，识字头上一把刀啊，咩上得山都中遇虎啊，系咪望你？ 但系另一方面就系台湾人真系的确热情啊嘛，你唔知佢几时会真系呃你噶嘛，冇谂过噶嘛， 我真系唔识惊啊！你睇下郑公子同啲 friend 真系，唉，冇嘢讲啦，真系。 啱啱听过嘅系余承庆嘅《热情的沙漠》， 系啦，咁啊，继续玩啦， 系啦，时间都差唔多啦， 小心啲啊，系啊， 各位听众，拜拜。 Bye